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mart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 ，Jeep 新大指挥官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81天。 Jeep 新大指挥官23.98万起，旗舰级全路况轻组 SUV 可享至高20000元置换补贴，或至高3年零息，更有 Jeep Life 野奢生活精品套装等你来拿。详询 Jeep 中劲到达8363-8877。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新的一周又到了，祝愿大家呢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红红火火的。哎呦，大家可能通过视频已经看到了康乐今天的着装啊。哎，我把我买了好几年的一件特别好看的衣服今天找出来了。 还紧吗？ 哎，稍微紧点儿，我这扣没扣上这个。 哎，你是红红火火，我是白白净净。 哎，挺好的，咱俩 今天这个配色还可以哈。 你看，咱俩这个配色可以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那就是帅气呀、 啊。帅气，今天主说帅气这个事儿哈。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北京冬奥会的口号歌一起向未来的 MV 已经上线了、啊、MV 里边易烊千玺也就是这个号称四字弟弟帅气演绎，所以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觉得帅气的人和事。 哎，帅气的人肯定这个易烊千玺弟弟就是很帅气了、优质偶像、我记得他演过好几个电影了，少年的你我看过， 是的，前阵子这个长津湖， 哎呀，长津湖、还有中国医生应该也有他的角色， 是的，是的，哎，总而言之呢，四字弟弟哈，现在这人气、流量加实力担当， 没错，另外说起帅气的事儿，我觉得咱们北京冬奥会肯定算是一个非常帅气的事儿了。 那必须，其实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碰到一些帅气的人和事儿。这些人呢，不一定说就在这个电视、电影屏幕当中，我们身边就有帅气的人和帅气的事儿。 哎，是。所以咱们今天的话题聊一聊，通过北京冬奥会的口号歌《一起向未来》的 MV 全新上线了。这个全新的 MV 是今天由易烊千玺弟弟帅气演绎的。所以咱们来扩展一下话题，说说各位觉得帅气的人和事儿吧。 咱们俩先来打头阵吧，你先说说。 我抛砖引玉一下，我小的时候觉得特别帅气的是谁？送报纸的邮递员。 哦，为什么呢？ 就感觉每天家那个我们那个年代、 期待他，期待他到来。 九几年那会儿都期待这么个人到来啊，格外觉得他投递那个姿势是非常的帅气呀、 哦，是，哎。 你要说到这个哈，我也小的时候对于某一种职业有着执着的认知，那就是警察叔叔。哎，小的时候不会唱吗？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收礼一边。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警察这个职业特别的帅气，而且你说对于制服哈，我觉得任何穿制服的这个工作都挺帅气的。 有一种说法叫制服控，就是制服确实很好看。 嗯， 我也想起来了，那我要说起觉得很帅气的一个职业，兵哥哥。 兵哥哥，没错没错， 站岗的兵哥哥，多帅气呀！ 是的，保家卫国的兵哥哥， 是站的倍儿直溜， 哎， 精气神担当啊！ 哎， 你看是吧？ 大家觉得这个帅气的人和事儿都有哪些呢？也可以啊，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聊天平台来告诉我们。 哎，是这边看到了，在听听 FM 当中，泪落心田，他说了，哎呦，很喜欢易烊千玺弟弟啊，说这一起向未来的 MV 他已经看了，觉得很有活力，而且易烊千玺他所代表的是这个年轻一代的这种新鲜和活力，与冬奥会的元素相结合，更显示出来相当帅气呀。 哎，没错，一起向未来哈，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听过，那今天在节目里边听到了就是四字弟弟版本。 哎，是这歌等一会儿我们给各位放一下 啊， 易烊千玺版的啊，大家咱们先继续的聊着。你看好多朋友说起帅气的事儿，孙东玲说了啊，觉得这个易烊千玺确实是好像之前的采访当中很有修养啊，有正能量，而且阳光灿烂的这个四字弟弟呀。 哎，是的这个在屏幕当中哈，经常能够看这种提供正能量的，就让我们觉得很帅气。 哎， 如果说哈，咱们体育迷喜爱的这些体育赛事也经常能够取得好成绩，那是不是也是一件很帅气的事情呢？ 太帅气了。 哎，那在这儿又得说到国足了哈。 哎呦， 万事皆可聊国足。说起帅气，我觉得足球运动员在球场上驰骋那个画面绝对是帅气的 啊。我觉得足球场上最帅气是什么？特别霸气的这个铲抢动作，而且不犯规， 哎， 不是对着人脚去背后铲给一红牌， 那 个丢人， 对， 那不帅气 啊， 特别干净利落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球那会儿，谁能做到这一点？就意大利队当时的那个马尔蒂尼、内斯塔，包括卡纳瓦罗，就意大利盛产防守大师。哎，他这个铲球，你别说，好像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能够防守，那种感觉太帅气了。 凭借自己过硬的轻功哈，凭借自己的好本事 啊、 展现出来的帅气。 我差点以为你说意大利队那防守队员是凭借帅气的脸，别说。 哎，意大利的这个队员里边帅气的太多了。 别说意大利那帅哥防守的时候，真敢用脸来挡啊！不在乎什么颜值不颜值的了， 吸脸 啊！ 是，你看啊，所以咱们干工作了，一定得是负责任才行，有相应的担当才行。你看， 没错 啊。荣成斋他说了，平凡就是帅气。完成所完成的工作事业啊，最重要是担起家里的重担，最帅气。没错啊，尤其您是所谓的一家之主啊，要给家里挣钱的，养家糊口的，那格外的帅气 了。是的，也是家里孩子们的榜样啊。 没错，这边1908他说了啊，他最佩服的三种职业，他说最帅气的当兵的啊，就是军人， 哥哥， 另外治病的医生，另外教我们孩子的 老师。 对呀、 哎，这个社会当中哈备受尊敬的几种职业确实非常的帅气啊、还有宋彦军也说到了这个军人，他说我本来就是在这个大院里边长大的啊，自然也觉得穿军装的军人最帅气。 是， 你别说这个军装也好哈，警服也好，特别的能够提气儿。 哎，是 一穿在身上，哎呀， 不一样，感觉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对，无法用言语去形容。 所以说人靠衣装，马靠鞍，就是这个衣服啊，确实能够提升一个人感觉整体的这个形象。你看我们这个视频里，各位看到康乐今天穿这个衣服，哎呀，这颜色什么搭配特别好，红色的感觉，在我们灯光这个映照之下，我这不是自恋，我打开我们这个聊天是右上角的这个小摄影机，哎，看这一眼，确实他这个搭配的还是不错的。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天底下最帅气的男子 啊？就是我身后那个熊猫，你看我脑袋上有一这熊猫， 冰墩墩， 哎，是冰墩墩， 是的。 你看，所以我们聊到帅气这个话题呀、啊，哎，是不是这个衣装的搭配上面是很讲学问的？夏萌，你这个是专家呀。 那 肯定啊，你说这个颜色的搭配、款式的搭配等等，综合在一块儿呢，那才能衬托出一个人的气质啊。当然呢，这只是一个人气质体现的一部分啊。人家说呢，这个腹有诗书气自华，还有我们内在的气质体现出来，光靠外在的这个加持呢，当然也管用，但不是最管用的。 是啊，这边还有好多朋友都说了，此时此刻聊天室当中。啊，谁最帅气的都有各种各样的评价， 我觉得大家都很帅气 啊。对，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各位，我觉得有一种人，就是他的谈吐举止很优雅，也算是一种帅气。 那必须啊，你看这个很多朋友在说哈，平凡的人也一样帅气，致敬所有人，所有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努力的去生活，努力的去工作哈，造福身边的所有人。本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帅气的人。 哎，是，尤其是这个聊天什么的，讲究相互之间的这个风度啊，哎，有风度的人格外显得很帅气。 那肯定呀， 就是、 你想到谁了？ 没事别杠，我想到这个事儿了。 怎么又跟昨天那个挂上钩了啊？是的，是的，我们说嘛，这个在很多这个仙侠小说里边能够看见这个精啊那个精啊，都是自己修炼修炼都能够飞升上仙，但是杠精你可成不了仙。 哎，是，除非他修成了这 ETC。 这个段子很好 啊，这个哎，你看这边有朋友说了，这个穿红衣服的说，五号线说了，康乐，你这难道是为了北京交易所开市而穿的红衣服吗？哎呀，您关注了这条消息了？ 哎呦，是是是， 这是一大事儿啊！ 康乐，你也关注了？ 我当然关注了。 哎呦， 啊，我对这个什么，你 是也有点这个啊啊， 这个耐好啊， 财富方面的管理 是啊，理财方面啊，什么这交易所啊，那股票中心什么这个，我天天都关注这事儿、 哎。那也提醒大家，可以在今天晚上7:45哈来关注我们的一档10分钟的财富管理节目，叫做《十分保险》。 哎， 关于财富管理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找寻答案。 没错，这是夏萌那会儿帮大家管理是吧？ 我不，别别别，我帮大家管理，我帮大家问问题 啊问问题。 对， 那也挺好，挺帅气的。 哎， 所以我突然觉得了，就是有时候能代表大家去问一些问题的人，比如说 记者吗？ 对呀、啊、 嗯， 那就挺帅气的啊，尤其是很重要的新闻发布会，谁谁谁提问了对吧？ 嗯， 一提那个问题啊，然后这个比如在电视机里边我一看就感觉到这个是很帅气 的、 啊 哎、是 的， 尤其是他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特别在那个点上， 没错， 哎，就摁在麻筋上了， 哎、 嗯、 而且是替公众来问这个问题、 嗯、 反而更能体现出这个人他问的问题这个重量啊。 哎，是的，荣成斋也把这个话题呢又牵扯到了足球方面啊，他说忧郁王子巴乔多帅呀、啊、忧郁的眼神、 哎、 迷倒了众多少女， 是， 那是94年 啊，众多少男也被迷倒了。 哦哦，是哦，对 对，这巴乔那眼神，就地中海的这意大利男人的深邃的眼神，哎呀，好像他没有忧伤的情绪，自带忧郁的气氛。 哎，对，而且他这种帅气是既吸引异性，同样也得到了同性的认可。 哎，你是，这个我记得好像说《泰坦尼克号》的主演男主演 小李子 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被很多影迷戏称为说是统一了全球审美的一个男人。 哎，就是他现在就算了啊，他现在那个体量、 啊、是现在人家是靠演技吃饭， 哎、 不靠颜值了。 嗯 啊，但是我指的是 年轻时期， 年轻瘦那会儿， 没错。 哎，这个是不是人瘦一点反而会显得帅气一点啊？ 那肯定嘛，这人一瘦就显得很有精气神儿。 对 啊，但是胖了之后吧，不是说没有精气神儿，就是胖了之后吧，就 参见国足的规划球员艾克森 啊，是的， 啊、对，洛国富也有这个， 几位对吧？就是一胖之后，多少会觉得哎呦，有点油油的 啊，油腻， 嗯， 而且这也在这个竞技场当中影响他的这个水平的发挥， 那肯定 啊。你看 啊， 这边聊到国足了，哎呀，这边爱吃水煮鱼，他说了。他觉得李铁指导挺帅气的，哎呦， 李铁指导，哎，是呀、啊，这吹头发那一瞬间是挺帅气的， 那头发也挺帅气的。 嗯， 今天这事儿，等一会儿我给您详细聊一聊。 哎、 据说李铁指导这头发28年没换过头型了。 嗯，好像是，就他刚出道那会儿，就是那种就贴在头皮上的，他可能那种细软发质啊， 哎、 贴在头皮上的头发。 是，哎、嗯，这有人说了，李铁指导也不缺那剪发的、剪头发的钱啊，说几百块钱也能剪得起，咋就不换个头型呢？哎，这个事儿还特意给您询问询问， 哎、 等一会儿。啊，这还真有知情人， 这么冷的知识点我们都能给大家解答了， 能啊、 哎、 这是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好像这个视频就是足球评论员严强老师之前专访李铁那会儿在这个 化妆间应该他们闲聊，就是说那意思、啊，这头型咋不换啊？李铁指导那会儿就给吐露出来，他为啥就没换头型？ 哎呀， 你看，咱们大概在5:30左右为您连线足球评论员严强，让他给说说这一段。 嗯 啊，同样也点评点评说 ，C 罗这葡萄牙队输球了。还真有可能就无缘世界杯了，你看这事儿、 哎。是的，关于这个欧洲足球，尤其是 C 罗现在效力的曼联哈等等一系列问题，到时候都可以让严大腕给我们解读解读。 哎，是。另外篮球这部分呢，咱们是6点之后来说吧。 嗯， 6:05左右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焦健焦指，让他来盘点一下 CBA 第一阶段首钢队的表现。啊，包括联盟当中各支强队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排位啊？ 嗯，那同样在6:30的时候呢，我们会去连线北青报的篮球记者宋翔，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首钢队之后训练的一些安排，包括林书豪的状态呀、怎么样啊？第二阶段值不值得期待等等。当然了，还有中国男篮集训的情况，一会儿都会去询问宋翔的。 哎，是这边司机维度他说不应该是小贝最帅吗？ 哦、小贝也帅 啊、太帅了。 嗯，而且人年轻的时候有年轻的那种帅法 啊， 年纪大了有年纪大的帅法。 是，但是他在英伦那屋啊，好像英国那边球迷就是他一出道的时候就认为太土了 啊、就土 打扮什么的 土帅土帅的、 是，就好像他的这个穿衣服啊，就好像、哎太没品了，太土了。 他本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闷头踢球的一个、 有点那意思，他不太在乎别人的这种感受， 真不在乎、 嗯、 而人家长得帅可能就是不太在乎是穿什么了，但是好在他的老婆 呀， 对呀、 帮他打造了衣品， 对啊，他老婆辣妹那是时尚达人啊，是吧、 嗯、 啊，现在小贝也变成时尚达人了、嗯、你看 都有这个自己的时尚公司了嘛， 啊对，而且经常这个参与一些我梦寐以求想去参与的什么这米兰时装周， 哎呦喂， 这时装周那时装周的、 哎、你真的可以去参加 啊，我不认识我呀 报名咱们的媒体报名， 哎，你说这要是参加什么时装周的，是不是我这衣服穿的就不能像咱俩现在这样的、咱俩这样穿的肯定不能让进， no no no， 得穿的来点这个造型呢， 不，我觉得是这样哈，如果你就人家都认为你是时尚界的这个大师，你 啊 就披个塑料袋，大家都觉得你这是 fashion， 是吧？ 时尚的引领者。 哎呦， 哎， 那这不用把我这个裤子解俩窟窿啥的。 你就是如果你以普通人的这个姿态去参加的话，你再怎么捯饬，大家都觉得你就是一个时尚的跟随者而已。 哎，是，嗯、所以说呀，帅气好像是外表上的帅气、 就是， 但是它内置内涵当中必须能支撑你这种帅气才行啊。 嗯、是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哎、这个腹有诗书气自华，咱还是要修炼内功。 哎， 外在呢，顶多是加持。 是阿昭他说了，说到帅气的，说当然是马尔蒂尼最帅了。 嗯， 哎呀，马尔蒂尼那眼神更加的深邃。 嗯、老帅哥，老帅哥 啊，他那个 来说， 意大利人的眼睛啊， 很深邃。 太深邃了， 一下就把你看到了地中海里去。 是、 嗯， 而且他那个特别立体的那个眼睛长相， 嗯， 恨不得有时候我就说这他眼球得多大呀、是吧？ 抠 里边去了， 眼眶很深邃哈。 哎，是。 这边用户依云说当属全红婵啦。哎呦，这个东京奥运会期间非常非常火热的，小泉，哎，小红、小婵，叫什么的都有哈。现在还是投入到了这个积极的训练当中去，确实认真工作的人最帅气了。 对。啊，尤其是认真的那种感觉， 嗯、 比如说有些人，哎，长得不怎么说这个出众啊，可掉人堆里都捞不出来那种。 知道帅也分几种吗？ 几种？ 嗯，就比如说像贝克汉姆，您说那种土帅土帅的哈，也有像黄渤这样丑帅丑帅的。 哎呦，丑帅还能在一块儿啊？ 对。 啊，还有什么痞帅痞帅的？ 痞帅痞帅，没错。 啊 啊。 还有什么？ 总而言之，大家说帅，肯定不光是因为他这个五官长相哈，多少呢？还有一些他的行为举止、谈吐等等的附加条件。 对，是，所以这帅气这事儿啊。哎，你看，荣成斋又是提到了忧郁王子罗伯特巴乔啊，巴乔除了长得好看以外，他这个气质啊就显忧郁、 嗯， 尤其是很多女生一看这个，哎呀，就赶紧关怀关怀你啊，劝一劝啊， 不是有什么这个这粉那粉，有、阿姨粉、妈妈粉， 哎，是，你看这边， 哎， 还有朋友，都说致敬平凡的人，平凡的人一样的帅气，确实有的啊、天天很工作很辛苦的朋友，养家糊口的，那是另外的一种帅气了。 嗯，燕林说逆向而行的消防员指战员啊，在救火抗灾的最前线，他们的身影最帅气。是的，那么这一段时间那一位安徽消防员也是一直在热搜榜上哈，我们向他致敬。 哎， 确实我觉得消防员哈，你看也是这个属于制服系的， 没错。 另外呢，人家 做的这个工作危险性相当高，而且是造福于民的， 哎，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安全， 没错 啊。尤其是我总结了，如果某些职业能够帮助老百姓所谓的负重前行，帮助别人去承担很多很多责任的，那这个职业本身它就是很帅气的一个职业了。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在这儿也想起来，就是尤其是看到这个安徽消防员这件事儿之后，我真是觉得哈，咱们有事儿没事儿的，别给消防员添麻烦。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你看。都提到了易烊千玺啊，看了这个 MV 了啊，说易烊千玺确实是一个很优质的偶像，而且之前易烊千玺的那个组合，很多朋友也知道了那个组合，也觉得也挺帅气的小伙是吧？等等的，这个咱们跟易烊千玺有关的事儿，今天给各位主说一起向未来这事儿啊。 没错，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一起向未来的 MV 哈，从今天开始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全新 MV 在全平台正式上线。时隔13年，奥运圣火再次在北京点燃，北京也将首次举办冬奥会，成为国际上唯一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脚步日益临近，今天由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全新 MV 在全平台正式上线。歌曲积极正能量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全新 MV 中充满烟火气的冬奥故事相互映衬，将奥运精神和百姓相连，也将中国声音和世界相连。 是，这个易烊千玺我是看得很仔细啊，包括每一个镜头，哎呀，这个 MV 你别说拍得很有特色，是什么？他是易烊千玺做一个观察者的这个视角，带领观众一个个的这观众走进与冬奥相关的一个故事当中，包括这个很多人物都是有故事内涵的，你包括其中啊，有一位今年60岁的龚虎彪，他的这个奥运情缘就令人非常的感动。这位大爷呢是自幼爱好体育，13年前得知奥运会要在家门口举办呢，啊，专门为此学习篆刻呀， 哎呀， 你看 太不容易了， 太厉害了，刻出奥运会倒计时牌，表达对奥运的这种喜悦之情，你看， 是的，其实 帅气吧？ 哎，在冬奥会来临之前哈，每一位参与进来的人呢，可以说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那么，一起向未来也正是以一个第三视角向大家讲述属于咱们自己的冬奥故事。 哎，是，当然还有一些普通的这个老百姓等等的，各行各业的人，首都公共文明引导员薛莹，制作冬奥战服的刘丽，还有他的科研团队等等等等，很多都是普通百姓的这个群像代表，也是全民迎冬奥的一个最美的这种缩影了。 哎，是的。那么北京广播电视台呢，也将在官方微博以及微信呢发起征集活动，向全社会征集和奥运冬奥有关的双奥故事、艺术创作作品等。届时大家可以登录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 PC 端，进入冬奥数字博物馆专区，上传视频或者图文形式的双奥故事以及作品，记录并传递冬奥记忆。 哎，奥运精神永不止息，其实奥运是需要人人参与的，人人都需要这种奥运精神。所以呢，确实不管是易烊千玺还是刚才我们给您介绍的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们啊，你我他其实都是奥运人。我们行动起来，手牵手与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咱们接下来马上来听一下易烊千玺版的这个《一起向未来》。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Sharing 哎，怎么样，大伙儿听到千禧版的好听吗？ 我已经想站起来跳会儿了。 是很有活力和动感的这种感觉。而且各位如果配搭着这 MV， 您看完 MV 之后再听这个歌，哎呀，就会更加感觉到千玺弟弟那种活力和青春， 是的，是 跃然于我们的屏幕之上啊！ 哎，如果您还想听的话，别着急，我们这一段时间哈，《一起向未来》这首歌会经常出现在北京体育广播的节目当中的。 最近一段咱们这样吧，最近一段天天给各位放这一首， 哎呦， 而且咱们呢有一定的目标吧。争取 都会唱， 给各位都教会。咱们想想这具体的形式啊。 哎、那我觉得咱们家里人这么聪明，多放几遍，肯定大家都会唱了 啊。是，这有朋友说了，这我这对音乐方面不是特别擅长的，得你俩一句一句教我们唱。哎，咱俩这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 哎，分个工是吗？ 哎，是 分声部。 对。这边还有花呗小金，他说来看到了刚才这个创作者当中有常石磊的名字。 哎，是的， 是才子啊，他是2008奥运的这我和你就是他做的。 嗯 啊，包括常石磊他很多的这个创作， 他的好多歌 奥运会， 哎，是的， 冬奥夏奥都有他的一个参与。 嗯啊，还有孙东林也在鼓励咱们俩，哈哈，他说每天和体育广播帅气美丽的主播们在一块儿聊天互动也是最快乐的事情。 哎，是， 谢谢您。 您也很帅气啊，各位。现在这个点赞助力榜，我们第一时段给您说一下：第一名1908，第二名9489，第三名永远的儿媳妇儿，第四名1717，第五名孙东林。感谢各位的帅气点赞。哎呀，咱们继续给各位说说。我觉得还挺帅气的这个人，但是最近没少被人喷。 哎呦， 就 是铁子哥。 是的，铁子哥这个别说还真挺硬的， 铁子哥 没福气， 不容易呀、啊，不容易哈。咱们关于吹头发这段渊源呢，一会儿再聊。但是铁子哥最近哈，确实，多少呢，让人又有点心疼。你看吧，在1-1战平阿曼之后呢，咱们12强赛的旅程差不多也到一半了。和小组5个对手也都见过面过过招了哈，5场比赛呢取得了1胜1平3负的成绩，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出现可能，但这种可能呢咱们心知肚明哈。最坏结果，中国队将会在1月27号客场和日本队的比赛之后被扫地出局。哎呀，尽管自己的指挥用人和比赛策略遭到了巨大的质疑，但是铁子哥呢依然坚持在社交媒体上发声。那最近呢，他在微博上晒出了工作照啊，并且配文说：“足球就是这么的神奇，我依然爱他，微笑面对人生，努力工作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那今天呢，他又发文了，说：“地震了，我已经经历了好几次，没什么可怕的，马上出发训练，并且配发了这个伊朗地震的消息。”这可能呢，也是他对于这几天愈演愈烈的批评之声的回应吧。 哎，意思就是真实地震我都不怕。 哎 啊，大家的这个批评之声好像那意思，你声再大还能有地震声大呀？ 是的，这个、 我更不怕了。 这里的地震啊，一语双关。 哎，对，别说李铁指导这个心态调整真挺不错的，那国足怎么办呢？啊，国足还得按照既定的备战的节奏啊。 嗯， 这在 该训练训练呗。 是啊，这两天2次的这个训练。除了腰部扭伤的这个边前卫刘彬彬之外呢，其余的26个队员呢都参加了当晚的室外训练。另外，训练开始之前，李铁指导与阿兰、洛国富两位规划的攻击手单聊。 嗯，有单聊。 哎， 单聊，这是板着脸的聊，还是面带微笑的聊啊？ 挺开心的。 哎呦， 相互之间勾肩搭背的。 哎呦，那这气氛不错呀。 啊，对啊，就沟通很良好的，就是关系也是相当不错的。那意思就是。您二位是我的左膀右臂呀、 啊、哎，大哥呀，老弟呀， 小 接下来还得靠你们俩哈， 兰兰啊、嗯、你俩是我左膀右臂，下轮国足冲击澳大利亚队防线， 嗯， 就靠你俩冲了。 哎，是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吧，就是社会这个网友的各种猜测啊，都先撇开不谈，该靠谁还得靠谁。按照计划呢，中国队将会在当地时间14号上午在驻地酒店参加理论课的学习。这个内容呢，主要就是针对澳大利亚的技战术打法，还有球员个人能力特点等等的去进行一些专业的分析，并且呢，根据行程安排哈，赛前最后2次室外训练的内容也将在这次理论课上去进行确定。 嗯，是。哎呀，这个确定了这么多的事儿了啊！大家也说了，那国足这打平之后了，好像 舆论批评完了也没啥这个具体的行动啊， 就不知道接下来 李铁知道 何从了呀， 啊，也没说是下不下课这事儿，这不可能下课呀， 嗯，五年合同呢， 啊，对呀，啊，那说这个足协方面对国足成绩好像没啥具体的表态， 哎，现在好像是这么看，目前为止咱们看到的所有评论不是来自于媒体哈，就是来自于球迷，至于说官方的这个发声呢没有听到，还确实如此， 哎， 哈。 是，尤其很多朋友想听的是谁， 嗯，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先生想听他的有没有一个点评， 他 还真没有， 对，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他的报道呢好像就是说哈，他在陈永亮主任的陪伴之下安静地离开了球场，安静这个词用的哈恰如其分，也让人不住地想问说，给了李铁五年长约的陈戌源还有国管部啊，对于这位教练除了高薪培养用心呵护之外，到底有没有考核和评估呢？ 哎，你说这个其实打完沙特比赛就是传闻就有了，说当时好像说这个陈戌源对工作人员表示说教练组有问题啊，等等等等的，啊，对于李铁指导那会儿的，我记得帅位是否继续担任这个重责啊，就是讨论最凶猛的一个时间。 哎，是的。 但后来呢，关于足协换不换李铁呢，其实有两种说法，据说一种是没人可换。 嗯， 啊，这跟我的观点差不多，你换谁吧， 现在这个人教练人选的确捉襟见肘 啊。对，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足协给李铁指导五年长约啊，其实没有任何的具体目标，就是让他用世界杯这个练兵啊，争取下届世界杯有所突破。 哇，练兵，哎， 啊，你看，当然这是两种说法， 嗯， 其实人家也没人说采访这个陈戌源主席说啊，你这几种说法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哎，是的，人不表态， 这个也只是所谓很多媒体的这种猜测吧。 嗯，是啊，反正根据这内部消息显示哈，咱只是援引一下内部消息，说呢这个陈戌源之前曾表示过说，如果国家队打不进十二强赛啊，他就怎么怎么地云云哈，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他要怎么样。但是自从打进十二强赛之后呢，他就没再说过这话。 哎呦，你看， 哎，总而言之，你看这个咱们对于十二强赛上没有什么成绩的追求。男足主教练这边呢用世预赛练手，之前女足主教练呢用奥运会练手，咱们这个足球水平你看高不高？ 哎呀，这真是得多富裕啊，是吧？ 就是， 家里得多有钱啊，说 进城自行车了， 是啊，嗯，说哎呀，这比如没事儿就丢个十万二十万的是吧，那意思哎，我家有钱， 对， 啊，不怕丢， 洒洒水而已嘛。 啊，是啊，这国足现在有那么富裕吗？ 这个， 啊，你说，这个事儿反正都是大家猜的， 嗯， 国足那边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回应。说到国足的事儿，很多朋友关心了，说李铁指导总吹头发。今天刚才我们也给您预告到了，一会儿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马上将会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严强啊，让严老师跟我们说说李铁指导是吹头发的事儿。据说他之前专访过李铁，问过到底是为什么。咱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给您继续聊回来呀。 房顶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70705756。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帅气这个事儿哈。北京冬奥会口号歌《一起向未来》的 MV 上线了，易烊千玺帅气演绎。那今天我们就说帅气哈，聊一聊您认为的帅气，人和事儿都可以说。 哎，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就是帅气的严老师。 是，马上就邀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严强。严老师您好。 哎，谢谢谢谢，我觉得你们终于给了我一个非常明确的标签定位，我个人非常认同。 是，以前好像媒体给严老师定位都是睿智啊，有风度，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帅气。 帅气、睿智、有风度。 其实弱智，真的他们发音不准。 哎呦，您太谦虚了啊！当然，今天看到有一个报道啊，就是有媒体爆出来，就说李铁指导这头发的事儿，据说李铁指导留了28年的这个头发，而且吹头发帘这个习惯保持了很多年。好像严老师您曾经的一个专访当中还问过他这个到底是为什么这个一直留着这个发型，是吧？ 首先我承认啊，那不是个专访，那是有一次在。过年的时候，就今年过年的时候，他在腾讯说跟我一块说一场英超，然后赛前呢在更衣室的时候呢，对不起，在那个化妆间的时候， 嗯， 也是半开玩笑，我就拿手机拍了一段短视频，哎，他正好在那化妆，我说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吹头发的绝技，正好就借这个机会，他也说了一下，他就说最开始养成那个习惯呢，是他们当时健力宝在巴西留学的时候。说是条件很艰苦啊，就没法正常的剪头发，头发就留长了，留长了就慢慢的就形成那么一个习惯了，一直在一直保留了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事儿也完全是一个个人喜好，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性的小习惯，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最近我倒是看到，因为国足的一些表现啊，或许会由此而引发一些非议，但是我觉得这拿这个事情去说人就有点太没意思了。我觉得这完全是他个人的一个生活习性，大家尊重也好啊，不能理解也好啊，不接受也好，我觉得都没必要以此为一个攻击的理由吧。 是，就是批评一个球队，可以从这个技战术啊等等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是怎么批评，就是各有各的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各有各的角度啊。确实像严老师您所说的，就我看了这个相关的文章啊，这李铁指导确实当年在这个健力宝那会儿踢球啊，好像剪一次头发挺贵的，他一直留着啊，结果挡住自己视线了，就是吹一吹，没事就成为了自己的一个习惯了啊。当然说起国足，看到了最近各个媒体对国足未来的一个分析的情况。认为国足好像只有在剩下的所有轮次当中都取胜啊，咱们才有可能会争夺小组第三位这样的一个目标。严老师，您对于之后我们马上要打的这个澳大利亚有什么一个预期吗？ 澳大利亚现在阵容会比第一次交手的时候更加全面啊，他的一些此前有过一些伤停状况的一些核心球员都逐渐回来了，而且澳大利亚呢，他现在也有抢分的压力，上一场在主场在悉尼的大雨当中，他没有能够拿下沙特，那场比赛机会不少啊，而且呢也保持了很积极进取的一个态势，所以那场他没有能够在主场能够把握住的话，他要去争取小组的头两名直接晋级，现在有挺大的压力的，因为日本也赶上来，澳大利亚现在只有10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中国队他们会更加会全力施为吧。打到目前为止这5轮比赛，可能每场比赛都会遭这些批评，但是回想起来，国家队可能踢的最有些不堪的是首场对澳大利亚，因为从根本对对方实力的判断，对对方风格的估摸这方面都发生了基本的错误啊，这很不应该的一些错误，就在一个信息如此透明，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藏匿的信息，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都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我觉得这是专业性的一个巨大失误。因此，这场比赛，我觉着，以国足现在这么低落的士气和并不齐备的人员， 我觉得我们很难想象能够取得一个获胜的赛果。 嗯，另外除了关注国足之外呢，好多球迷朋友也看到了今天凌晨这个欧洲的赛区对世界杯的这个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甚至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咱们需要继续汇集各种不好的消息吗？ 葡萄牙队，我指的是葡萄牙队，严老师。 哎，我觉得你应该先说说网球啊！你看了德约的那个庆祝视频吗？那多帅啊！ 啊， 正符合咱们今天聊天这个话题。 那个太帅气了， 好像是 你看 是在被隔离还是怎么样啊？一个人狂进，打开窗户对外面狂喊。 哎呦 啊，得夸一夸塞尔维亚，非常了不起啊！就是，因为在一年前欧洲杯的资格赛当中，他们最终是被苏格兰淘汰啊，而且最后是个这个米特洛维奇没有能罚进点球。而这场比赛打进制胜球的是这个米特洛维奇，目前在英冠好像18场比赛进了20个球吧，大杀四方的这样一个射手。所以我觉得，当然 C 罗会是一个流量的巅峰啊，一个流量的高峰。但这场比赛，我觉得塞尔维亚也是前南足球的组成国之一啊，他们的人才储备，他们对于比赛的应对，展现出了很好的一个赛果。而葡萄牙来说的话，是葡萄牙现在的问题啊，是这个功勋主帅，一直打的是防反的足球，手里一大把王牌，但是葡萄牙的进攻根本没有体系，也没有相应的战术演练，所以我觉得葡萄牙足球实力远远不仅于此，可能是在整个这个管理和战术思维这方面，我觉得要做一些更新。 嗯。好，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严强老师，点评了很多有关足球的事。严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的，拜拜。 哎呀，这 好的 嘉宾，嘉宾自带主持人功能，也挺帅气的， 帅气的一声拜拜。 哎，是这边刚才刚给您聊到的，严老师说的就是葡萄牙这个，欧洲区最后一轮当中1-2惨遭塞尔维亚的绝杀呀，无缘直通世界杯。 哎呀，有 C 罗在阵也是无法力挽狂澜。 哎，这比赛打的，你说只要葡萄牙打平就可以出线。 哎呦，这话好像就是很耳熟嘛。 啊，这一方面好像吸取了国足的一些经验啊。90分钟遭到绝杀，距离世界杯就差4分钟了，你说把这4分钟挺过去多好啊！那球员 黑色4分钟，有葡萄牙这样的世界强队也尝到过这样的苦头喽。 对啊，如果把这挺过去了，葡萄牙很多的球星会非常的开心，意味着以后会少踢好多场比赛，等等等等的，会省了很多事儿。那这个塞尔维亚队就积20分获得头名，那葡萄牙是17分排在了第二位啊。 C 罗今天非常的不高兴哈，有可能从俱乐部那边怒火呢，也是撒到了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来。啊，你看今天在比赛当中还因为生气怒扔了队长袖标，不过也吃到了黄牌。 哎，这个行为可不够帅气啊， 也 是缺少了对于裁判的这种尊重啊。当然，最具戏剧性的，各位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裁判组赛后竟然承认了误判。 哎呦，那不容易啊，裁判什么时候能够服这个软儿， 向葡萄牙队道歉了啊。但是 那结果改不了了呀， 足球比赛改不了， 就是这样 啊，只能道歉，积分也是无法更改的。所以说如果当时那球被判有效，那葡萄牙3-2是最后取胜了。 哎，所以也难怪这个 C 罗会生气哈。 是， 接下来他们得参加12进3的附加赛，到时候激烈，这个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那现在呢，除了葡萄牙，目前确定参加附加赛的还有瑞典、苏格兰、俄罗斯、北马其顿、威尔士、奥地利、捷克、瑞士和意大利当中有一支也会参加附加赛，芬兰大概率事件也会参加附加赛，那荷兰、土耳其和挪威当中有一支队伍也会去进行附加赛，波兰大概率参加附加赛，所以看得出来这个附加赛哈，一样太难打了。 是，尤其是欧洲的这个名额呀，啊，有朋友说了，哎呀，欧洲10多个名额这么多。但是您想想，欧洲强队可是多呀。我们经常说，可欧洲杯啊，看起来就是欧洲无弱旅。 世界杯 啊，对，甚至这个精彩程度要比世界杯更强的。这种水平的，哎呀，这得是挤破头来争那些名额，所以有一定的概率是 C 罗有可能会错过明年的卡塔尔的世界杯啊。就我们还是在很多朋友期待呢 ，C 罗和梅西来一个终极的 PK。哎呀 ，C 罗能先进世界杯再说吧。啊，这边还有另外的比赛，你看克罗地亚给力啊！啊，克罗地亚是在客场 是在跟俄罗斯的比赛当中呢，俄罗斯队最后时刻自摆乌龙啊，克罗地亚1-0，凭借这场胜利呢，积分反超俄罗斯排在第一位啊，克罗地亚是23分，而俄罗斯是排在这后边是积22分，莫德里奇给力。 另外呢，西班牙主场1-0险胜瑞典，替补登场的莫拉塔第86分钟绝杀，西班牙也是力压瑞典获得了小组头名。所以这一轮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比赛，西班牙顶住压力在主场呢，凭借最后时刻的进球1-0战胜之后，也如愿以偿的获得了世界杯的参赛名额。从这个时间顺序上来说呢，西班牙是第八支获得卡塔尔世界杯参赛名额的球队。西班牙队呢，历史上一共16次参加世界杯，最近12连续参赛。上一次缺席世界杯呢，还是1974年。西班牙队最好的成绩是2010年世界杯的冠军。 哎，是，那人家欧洲球队啊，都不以出线为这个首要目标， 听着就羡慕呀。 人都是以夺冠当成最终的目标的呀， 嗯、 啊，所以说人家这目标也挺帅气的。另外接下来给您介绍介绍足球的今天有点搞笑的一个新闻吧。你看这还上了热搜 啊，这都什么事儿啊， 跟女足有关的啊。这说的是伊朗女足的队员被约旦队怀疑说是男的 啊， 结果呢真有。今天这个约旦足协还致函这个亚足联了，要求对2022年印度亚洲杯预选赛对手伊朗队进行性别验证。而且呢，这个指控之前有先例，早在2015年就有报道称，发现8名伊朗女足队员呢实际为男性，啊，这个约旦足协这不干了，啊，这是发起了各种各样的证据啊，都提交上去了。 那肯定，你要是真事儿的话，你拿男生跟我们女生一块儿，你太不公平了呀！ 啊，对呀，这足球上边男生女生力量差别可大了去了，啊，当然这个是说的预选赛当中伊朗队，当时5-0战胜了这个孟加拉队，而约旦队与伊朗队末轮直接交锋当中点球2-4输球了。这一般输球就会找各种各样的原因呢、 哎、这倒也是哈。总而言之，我得找个台阶让我自己过得去嘛。 哎，是，我这边还特别找到了这个图片，我发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大家、您看一看，这是不是长得像不像男的啊？大家看一看。 来，咱不能这样歧视人家吗？ 哎，不是，他这个跟那个没关系啊、确实他这个有这个怀疑的，而且约旦方面是有证据的、 哦、 对，最终得是靠这个 生物鉴定， 对，中立的机构来鉴定到底是不是男的啊，还是说就是女队员。 嗯 啊，我看这有网友特别搞笑说这个，哎呀，这特写一看有点像这个西游记后传里边演的无天佛祖的那位啊，但是别说还真有点像。啊、 是的， 黑子。 反正我觉得这个，你说被怀疑性别这个事儿吧，以前好像在这个举重赛场当中也曾经出现过。 哎，是，反正这个东西啊，也得允许人家质疑。 啊、 你看人家是有条有理，约旦这个足协是有条有理，提供各种各样证据。 嗯， 那这个就是各自证明自己就行了呗，相信法律会还给他们一个公平。 是的，我们今天聊的是帅气这个话题哈，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见到的帅气的人和事儿都有哪些呢，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多种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哎，是，这边看到了有朋友说说露这一眼好像有点像是男运动员。 对对对、 张翔说的， 猛的一看确实得怀疑一下。 对啊，另外很重要，人输球了，约旦队输球了。 对，主要是如果说这一旦赢球哈，这些细枝末节的也不会去细究什么了。 哎，对，你看，这边说到帅气的事儿，只好他说了，他踢球那会儿就踢后场，为什么？因为他上学的喜欢巴雷西，啊，这是意大利队的防守铁卫啊，是他的偶像，至今依然喜欢踢后卫。哎，您觉不觉着踢球当中踢后卫是很帅气的？ 为什么人不都说前锋容易进球是最帅气的呀？ 哎、对，前锋啊是进球那一下最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嗯， 但我记得我踢校队那会儿啊，还后卫我觉得真挺帅气的。 嗯， 啊，后卫反正解围，可劲儿的开大脚往对方那边闷。 啊、而且后卫吧干的都是一些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脏活累活啊都不容易。 哎， 懂点球的大家都明白，哎，后卫是非常关键的。 是， 嗯 啊、一般后卫在我们校队那会儿大学的级别的啊身材方面都是属于比较壮的。 哦 啊，甚至有一些这个脂肪含量比较高的。 嗯， 就是直白一点吧。跑不太动的， 就是你就说直白了呗。 对，前锋都是特别倍儿精倍儿灵的那种啊，这身材管理比较好的啊，所以我那会儿一般就踢中场。 哎呦， 我也是因为我的偶像齐达内啊，所以我是 啊，这都跟偶像有关系。 是是是，那你这侧面上说你到底是介乎于前锋和后卫中间的那个身材。 反正说胖不胖啊，说瘦也不瘦的，中不溜的。 孙东林说冰雪上的健儿是帅气和美丽的哈，这个冰上滑行那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也期盼冬奥会完美的举行，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哎，说到这个冰雪运动哈，今天还真的有一群帅气的人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那就是速度滑冰世界杯波兰站的比赛。咱们的高廷宇、宁中岩这站比赛呢是为中国队拿到了一金一银，阔别赛场近两年哈，中国速滑队的赛季首秀，整体表现非常的稳定，而且现在男女队各有七人实时入围到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名单。 哎，另外国际冰球联合会北京冬奥会的女子冰球资格赛决赛也是早一时候落幕了，经过四天的争夺，捷克、丹麦、瑞典最终从12支队伍当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比赛的最后三个席位。至此呢，冬奥会的女子冰球项目10支参赛队伍是全部的确定了。 那关于冰雪方面呢，今天的消息还是非常多的。随着气象条件和硬件设施达到工作要求，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今天呢正式启动了冬奥造雪工作，预计明年1月中旬完成。那造雪呢会从场馆山顶出发区、竞速训练道和技术道路的山顶区域开始，逐步向山间结束区推进。造雪团队由20名中外人员组成，分两个班次，24小时持续作业，预计投用造雪设备170台。 另外，为了确保竞赛选手达到每小时130公里左右的滑行时速，而且不同出发顺序的选手使用的雪道状态相对一致，造雪团队将会按照国际雪联要求制作冰撞雪这个赛道啊，特殊的赛道。冰撞雪赛道的硬度近似于冰面，通过减少雪板和雪道之间的摩擦来保证竞赛性和相关的公平性啊。 除此之外，第39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近日举办了颁奖典礼，北京冬奥组委出品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宣传片》获得了奥林匹克精神与价值竞赛单元最高荣誉金花环奖。那这个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创办于1982年，由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联合会和国教委会共同主办的，它也有着体育奥斯卡之称。今年的影视节呢，一共收到了55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共974部报名作品，其中有120部都入围了总决赛。 哎，是，这边好多朋友都聊起今天的话题啊，说说各位觉得帅气的人和事儿。SH 说了，他年轻那会儿单位足球队他是门将，守门的。 哎，我觉得门将也很帅气。 帅气，非常帅气。 我记得我买的第一个和足球有关的东西就是一个印有安琪照片的水杯。 哎呦， 那时候去大连旅游玩的时候，买了一个纪念品。 就是当守门员啊，他怎么个帅气法，我觉得除了扑各种险球之外，扑点球之外，我觉得他可以慢慢悠悠拿球。就是我当时在校队，我们的守门员都是愿意给自己来两个动作什么的，就走两步啊这种，磨磨唧唧的这种。 来几个走位，走位。 哎，是，就是包括拿着球啊，他可以来点动作。 是的，因为那个时候全场的关注点都在他身上。 对，就大家都说赶紧发球啊！他那意思说，哎，反正我这个裁判没吹，我就磨叽两下，好像他就自我帅气一下了， 我开始演绎起来了。那另外，这个守门员是不是身材比例什么的都要更高大一些呢？ 职业足球肯定是， 对对对， 越大个守门员比较占便宜。当然比如说我们校队了，可能是有的比较灵活的也能当成好的这个守门员等等的。这边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晨晨分享了也是很帅气的周琦，是今天在 NBL 的季前赛，澳大利亚那边周琦所在的东南墨尔本凤凰队和伊拉瓦拉老鹰队展开对决，两队通过加时决出了胜负，最终东南墨尔本凤凰队输掉比赛。周琦本场出战35分钟，7投5中，罚球12罚7中，拿到17分、12个篮板、2个助攻、1个抢断，还有3个盖帽，表现是相当的出彩啊！ 哎， 我想说，周琦包括刘传兴作为中国篮球运动员在澳大利亚打球，展现的这个高度。哎呀，刘传兴第一场比赛打得也挺强硬的，挺帅气的，是吧？ 而你看这个赛后对于周琦的评价就是，哎，他展现了篮下的统治力。 不错哦，这个评价。 周琦的这个护框，之前我们总说这个周琦一旦不在新疆队了能怎么样啊？有的朋友就是哎呀，乐观说其实差不了多少啊，但是实际情况差多了。周琦这护框自带体系的一个球员，所以说澳大利亚那边的球队凤凰队算是挖到宝了呀， 这 回。 你双十一淘的最好的可能就是凤凰队了啊！当然他们是双十一之前操作的， 是这个没少花钱。 但没有花钱的不是嘛？这个也加上周琦可能解决了一些烦心事之后，现在啊，心情舒畅了，这打起球来自然也是虎虎生风了。 包括周琦前两天拍的这个宣传片，包括他的图片里边啊。稍微好像化了一点淡妆， 哎呦，这你都发现了？ 我发现了， 不会是奇迷啊？ 他这个皮肤变更白了，一眼就能看出来，要不然就是 P 的，但是整体精气神儿，周琦全都是大笑容，特别开心的一个状态， 看得出来是由衷的高兴。 是，我就感觉周琦变得更加的帅气了，所以说形容一个人帅气，我认为不只说外表五官长得怎么怎么样，同样有一个是内涵精气神的这个加成。绝对让一个人变得更加的帅气。 哎，那是那是。孙东林也说了，平凡的人造就出平凡事儿，默默为大家服务的人，让我们都特别的尊重。 儿媳妇还说了，他这个提起门将，觉得最帅气的舒梅切尔啊。哎呦，舒梅切尔的脾气还挺爆的。 哎，这个门将好像脾气都挺爆的，我经常能够看见门将在这个后边咆哮着啊，布置前场的一些这个。站位啊等等的 也正常 啊，因为他在后边看得最明白嘛， 没错，他相当于是看其他人，你们都是当局者迷， 哎，是的， 我门将 就我旁观者清 啊，是， 哎，但是希望这个门将别一场比赛都是旁观者， 哎， 也得让他忙起来， 对，要不然偶尔传一球有容易黄油手， 哎， 都有那种失误啊。说到这个门将，我觉得这长相不是很好看的那种帅气，但是气质你觉得哎呀挺帅气的， 就是丑帅丑帅那种吗？ 卡恩， 哎呦，他那个都不能叫丑帅丑帅，他就是凶帅凶帅， 是，反正长得是野兽派的， 是的，是的， 但是你也说这个风格来讲也是帅气的， 哎，对。 另外，意大利的布冯，哎呀，长得还是挺帅气的吧？ 他就是跟卡恩不是一个风格， 对。 怎么说呢？ 他是毕竟是意大利人， 有点文静的帅，对， 还有那个帅哥那劲儿， 对对对对对， 还保持着。 儒雅的气质在里边， 哎，是，这边有说国足的，说咱们这个守门员其实好几个也挺帅的，严俊凌谁谁谁的，哎，是，好像是门将这个位置啊，也出帅哥， 哎，是的，当然现在这个你说是个帅哥吧，如果说他的运动成绩再好一点的话，就会更给颜值加分， 哎，是， 如果说这运动成绩不太行，可能就提起他总觉得少点什么， 没错， 哎， 就是比如说这说一个人帅气，如果只是长得很帅，其他没什么才华。没什么内涵的话，那可能就是大家说，哎呀，只是表面上而已。 以前有个词儿叫花瓶啊，现在不怎么提了哈，但就差不多那意思吧。 哎，对，但是像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易烊千玺弟弟啊，他唱着《一起向未来》的 MV 全新上线了。易烊千玺就属于什么？哎呀，外形很帅气，又有才艺，人家还会演电影，还青春靓丽等等等等的，形象还好啊，所以咱得往这个方向去追求啊。啊，大家看我们视频里边夏萌康乐今天穿的怎么样啊，这也是 你俩今天颜色很搭哦， 啊，是啊，我这边特意把这红衣服找出来了， 哎，几年前的现在还穿得上，说明身材没有变化， 哎，是，也算是接近于帅气了吧 帅帅帅帅帅， 好，咱们多照照镜子夸夸自己，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夏萌康乐继续给各位聊回来啊。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还会有轻雾天气，能见度不太好。明天能见度依然不佳，气温变化不大，

也很多呀。 亚尼斯就比较帅气吧。 方硕很帅 啊，对啊，他是两种不同的帅气的方式。 哎、对、 是这边我们导播已经示意我们已经连线好了篮球评论员焦健指导，接下来让焦健指导给我们盘点盘点 CBA 第一阶段首钢队还有各支强队在他的心中表现的如何呢？焦指您好。 主持人您好。 哎呀，焦指，这个 CBA 第一阶段结束了，很多朋友还是意犹未尽啊。现在的排名呢，首钢男篮是暂列第九位，北控是排在第十，前两位是辽宁、广东啊，第三是深圳，第四是广厦这样的一个排位。想问问焦指，您对于首钢队第一阶段的表现打几分？如果是十分满分的话， 我觉得打八分吧。 哎，那您觉得首钢队在哪些方面给您带来了某些惊喜的感觉呢？ 就是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啊，大家一直坚持，而且连胜了广东和浙江两个强队，啊，这都是第一阵容的强队，他们能赢了，这是给我的惊喜。还有一个感觉，现在年轻队员也正在起啊，年轻队员也正在起，包括雷蒙啊，包括哎范子铭啊，他们正在，我感觉正在成长，所以这是给我的一个惊喜。 嗯，是另外在整体的这个。包括方硕回归之后了，另外第二阶段林书豪肯定会回归，再加上首钢队更多的这个外援啊、大外等等的回来啊，您对这个球队今年现在这第一阶段观察之后了，是否也是比较乐观的呢？ 我觉得如果打好的话，应该进第一集团应该没问题。 嗯， 就是进前四名吧，应该没问题。然后至于能拿冠军，冠军不是他不全是实力，冠军。能拿冠军多少都有点运气。 哎呦，是，当然我们看的这个排行榜第一阶段，有些球迷说了，这广东和辽宁依旧很稳定啊，辽宁只输了一场，广东是输了两场球。教授首先给我们点评点评辽宁队吧，他第一阶段您看出来这个队，比上赛季是强了还是弱了呢？ 我觉得是强了。 啊，哪方面？您觉得哪方面是更强了呢？ 一个是队员更加老了啊，第二个是咱们教练杨明慢慢的也成熟了。第三个，他们的青训还是起到效果了。你包括新来一批生力军，像张振林之类的， 嗯 啊，这些都是他们的成果。所以辽宁是体育大省，全国就是可以这么讲，全国打篮球的队跟每个队都有辽宁人， 必须的。 啊、所以他底蕴在那摆着呢，尤其是青训底蕴，他不用这种人才他不用选，遍地都是啊，他下去摘就行了。 嗯，另外广东好像这个。表现是有所起伏，但人家也就只输了两场，基本盘还在的是吧？焦指， 一个是他基本上还在，第二是广东的青训体制也是非常合适的，他有年轻人不停的涌上来，而且今年都已经成熟了啊，你包括像徐杰呀 包括像那些年轻队啊，他都已经全起来了。他那种体制是挖人，他跟辽宁还不一样，辽宁他自己培养，他是挖人。 嗯， 就全国反正只要有好苗子，他肯定他们老大朱芳雨就亲自飞过去，然后哎。 是 把人给挖过来了。 这朱芳雨指导喝酒还挺厉害是吧？来一顿酒，没准是漏好几个队员，是吧？ 那不是，我估计肯定得谈嘛，是吧？ 啊、是 而且广东现在是冠军队伍，所以他的，而且广东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他的吸引力还是比较大。 当然这个排行榜第一阶段，很多朋友感觉说，哎，这新疆怎么掉到了倒数第四，就第十七位这个排名了？焦指，您觉得新疆队第二阶段有可能缓过来吗？这个劲儿？ 我觉得他们现在主要是精神层面出了问题了，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有身体问题。因为他们满打满算好像是主要人物就缺了一个周琦，啊，对吧？啊， 是。 当然了，那个克莱白克也是一个原因，克莱白克也走了啊。 嗯， 所以说他们现在，但是也不应该说打到这个份儿上。 是啊， 他们应该还是说这个，我觉得还是这个精神方面有问题，就是认为自己不行了。 嗯。 啊，这个反正有句老话嘛，说是男人千万不能说自己不行。 哎呦， 我觉得他们应该重新捡起信心来，倒是主要的。 是，就是感觉新疆队有点虚，好像心有点虚，还是什么有点虚的感觉。当然了，这边还有这让有朋友让您给点评点评浙江双雄，一个广厦，一个浙江啊，这俩队是否我觉得第二阶段还会往上窜一窜？广厦排第四，浙江有点意外，排第六，就无前那个队啊。 我觉得他们还能往上升。因为他们就是咱说了半天，其实还是说就是青训体制不一样，他们那波年轻人现在全都起来了，所以现在正看到希望，他们正是上升的时候。 嗯， 包括是胡金秋啊、孙明辉啊，对吧？ 赵岩浩是， 哎，这些好多现在正是当打之年。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以后会越来越好，但是 北京，相对来讲队伍稍微有点老化，得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 嗯，当然还有球迷朋友说让您点评点评周琦这两天看到他的首秀等等的表现，包括这刘传兴，也是在澳大利亚那边。焦志，您觉得澳大利亚他这个联赛的这个强度是不是比我们 CBA 要强一些呀？ 这个比赛我也看了 ，NBL 比赛我也看了啊，包括今天我也看了，我觉得跟咱差不多。 嗯， 说实话差不多啊，因为说实话，澳大利亚真正是进 NBA 那批人，其实都在美国练，他们从美国只不过到澳大利亚这个联盟来打一年，然后直接再被 NBA 选秀给选走。 啊，是这样的， 对，是这么回事啊， 是。所以这个大家看球的角度可能不同吧。我看有球迷说认为说澳大利亚这些联赛还挺厉害的哈，都有自己观察的角度。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说说这个觉得帅气的人，我想问问焦指，您觉得就篮球圈里您认为说一位比较帅气的人除了您自己之外您选谁？ 那我只能选姚主席啊。 哎呦，呵呵，姚明。 对啊，那是我顶头上司，那我肯定得选他呀。 那是现役的队员呢，你选一位 队员呀？ 队员， 我觉得方硕和小川都比较帅吧。 哎呦，你看，是还不得罪，是我认为他俩还挺帅的。好，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篮球评论员焦健指导带来精彩点评。焦指，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嘞，主持人再见。 哎，再见。这是挺帅的。 我本来想说姚明的啊，当然姚明也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不过人家打球那个时候哈，确实挺帅的。 打球那会儿不帅吗？ 打球帅呀， 相当帅了。 现在，也帅。 内线的移动长城。 对。 而且姚明啊，他这个接受采访，以前球员那会儿，智商、情商都在线。 嗯、是的。 相当厉害了啊！ 嗯、 是。你看这边大家都说了。哎呀，对于广州队竟然这么高的胜率，怎么回事？华北小新说了，这个焦健指导没给您回答，没关系，咱们大概在6:30左右吧，为您请到的会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解答您这问题。广州队就郭日强指导带队，怎么就厉害了？另外，首钢队未来的训练安排计划，林书豪怎么样的？还有中国男篮集训最新的事儿，咱们6:30让宋翔给我们说明白了。 是的，那这会儿呢我们继续聊帅气这个事儿，说一说您觉得帅气的人和事儿。其实不光是人帅气，有些事儿办的也特别的漂亮帅气哈。 是啊， 一场比赛我们也可以用打的帅气来形容。还有什么帅气？哎，有些比如说我特别佩服那种人哈，就是在面对一些比如说插队的行为呀，就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的时候，敢于站出来指责对方，并且纠正对方的行为，我觉得这种事儿就很帅气 啊！敢于，哎呀，反正这个是挺帅气的啊！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行为啊？ 哎，你肯定都有 啊！包括万一，反正这个东西吧，我是觉得排队，一般现在的都挺讲究排队的，是吧？ 一米线。 对啊，排队什么的，相互讲究一个谦让啊等等的。 那就还是会有一些人吧，他可能着急啊，或者忙啊，干嘛的，没有在意到身后还有别人，周围还有其他人， 哎 就自顾自的站到了他想站的那个位置上， 是，所以说 妨碍到别人了。 排队也是一个帅气的行为， 哎， 大家别看说有时候哎我排队了，有的人没排，别跟那个学，您可能您在其他人眼中说，哎呀这人多讲究，还会排队呢，这就挺帅气的。 没错，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哎，我们打个比方哈，从11以来哈，咱俩天天跟大家说，菜价涨了啊，肉便宜吃肉，菜贵咱少吃点儿。就最近一段时间，菜价慢慢掉下来了，我就想说，帅气，马上又可以吃蔬菜了。 是，反正也别吃太多， 哎， 蔬菜可以多吃，肉的话少吃。 哎，适量，哎，看看这个帅气菜价降的这事儿哈，确实跟我们菜篮子有关的都是大事儿。这个南菜哈，不是男女的男哈，南方的南，南菜打南边来的那个菜开足马力来北京了哈。北京市场蔬菜的价格开始下降，昨天新发地市场蔬菜价权平均价是每公斤3.74元，比10月30日的每公斤3.96元下降了5.6%。那其中大量上市的这个南方豆角也促使新发地市场豆角批发价格从11月3日的每公斤11元下降到现在每公斤8元，降幅达27%。目前呢，新发地市场南方蔬菜日上市量已经达到了5000多吨，占整个市场蔬菜交易量的近1/3。 预计呢，到这个月月底12月初，南方蔬菜上市量将会达到7000吨以上，还将进一步的平稳蔬菜价格。 这个吃菜是有好处的，而且我看过一个文章，吃什么菜有可能会让人变得帅气，女生变得更加的美丽。 什么？ 好几种菜，其中一个是西兰花。 哦。 富含各种的这个，反正就是抗氧化， 好菜， 对皮肤好。另外一个紫甘蓝， 嗯， 啊，就花青素， 哎， 也对皮肤特别好。 你说的这些都是可以拌沙拉吃的。 对呀，啊， 嗯， 啊，这没事少吃点油，反正啊，就又提到之前我们聊过的一个中年的男生。别往油腻的方向。 啊，对对对，闲人北三那天给我们深入的探讨了这个话题啊。 是，一旦油腻了，这边你看刚才有朋友，旋风一剑说了，姚明打球时候还行，挺帅气的，现在说黑黑， 哎， 啊，现在好像稍微的胖了一些。 是的， 啊，这胖了就肯定容易影响这整体的形象啊。 尤其运动员，只要他一不去进行大运动量的训练之后，特别容易就胖起来。 对呀，啊，当然这边东芝哥说了，菜价的确是回落了好多。 嗯 是，您可以敞开啊，各种造啦，造菜吧。 哎，就是最好把它造完哈。 哎， 光盘行动。 哎，每次吃完之后了，我觉得特别帅气。就是在饭店，反而我现在啊，愿意去，我去饭店吃饭，我愿意盯着点旁边，可能我也不会说，我具体我说两句有什么用，但是我愿意去看一看，说哎，旁边桌吃的还挺干净的， 管管别人的闲事。 我说哎，这挺帅气的，但是比如说剩了挺多的。反正我也不能打包回家，但是我心里就觉得，哎呀，不太体面，不太帅气。 你吃不完，你打包回家呀，是不是？ 哎， 心里面会这么嘀咕哈。 是， 还真是。这自打这个大家都践行光盘行动了之后，确实有的时候眼睛也会长在别人身上。 你看， 嗯， 这边 EK 他说了，说到帅气得先定个标准，否则真的不好说。哎呀，帅气，反正你要说，之前我们刚开节目刚开始聊到了，说统一全球审美标准的是吧？ 小李子， 里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是那样算帅气的， 算啊，多帅啊！ 啊，但是现在也是油腻了，就不太帅了。 就人到中年哈，多多少少这个肚子上都得长三层。 哎，是，反正关于这个帅气的事儿，您畅所欲言啊，您聊出来，我觉得这差不离的都算帅气的。 嗯。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穿制服的都非常的帅。你看这边穿制服的队伍，也要加新人了。为了适应首都公安工作发展和加强首都公安队伍建设的需求，经报北京市委组织部的同意，北京市公安部拟通过北京市各级机关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招录484名人民警察，也欢迎有志投身首都公安工作的人员积极报考啊！大家可以登录首都之窗北京组公网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官网去查询详情。 哎，另外还有一条消息啊，国家网信办是提出了，数据处理者利用生物特征进行个人身份认证的，应当对必要性、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不得将人脸、步态、指纹、虹膜、声纹等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身份的认证方式，以强制个人同意收集其这个个人的生物特征信息。也就是说，数据处理者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应限于实现处理目的最短周期、最低频次，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不得因个人拒绝提供服务必须的个人信息之外的信息而拒绝提供相应的服务等等等等啊，这个说的就是对于我们个人信息的一个保护了。 嗯，是的，除了人和事帅气之外，有些建筑哈，也可以用帅气来形容。最近呢，由中铁11局承建的新建福州至厦门铁路梅洲湾跨海大桥成功合龙，标志着福厦高铁关键控制性节点顺利打通，坐高铁看海这个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福厦高铁呢是国内首条跨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正线全长277.42公里，先后跨越了梅洲湾、泉州湾、安海湾三个海峡，全线共设8座车站，是我国首条跨海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福州到厦门行车时间将会缩短到1个小时以内，厦门、漳州、泉州、闽南、金三角将形成半小时交通圈，对于促进东南沿海城市群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哇，我好想坐着高铁看海哦。 哎呀，多么的 好浪漫，好 养眼啊。是啊，这个那个感觉真是不一样。 嗯， 海风 是的、 一下这个高铁之后一吹过来，哎呀， 哎 感觉、 哎、你记不记得那个宫崎骏有一个漫画里边就有那么一个桥段，是大家坐着应该是铁路吧、 啊 或者是他们那边叫什么新干线，也是路过了一片大海， 是 啊，当时我就觉得天哪，我要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感受一次多好 啊、 我们很快就能感受到了， 就想哎呀，我要是美人鱼多好、直接就是呼奔到大海里边游一圈再游回来、 啊、但现在这种事情啊，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马上就能实现了 啊。当然这边还为您关注到更多的关于疫苗方面的事儿，要近期全球的多款新冠口服药物的研发取得进展了，给抗疫带来了新希望。专家指出，疫苗和药品是互补的组合拳关系，未来打好抗疫攻坚战是离不开防控措施、疫苗还有治疗的药物。而从长远看呢，口服药的出现确实给世界注入了强心剂，有了药物配合之后，世界开放和经济复苏的步伐也将会越来越快了。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这边你看一看哈，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办公室最近就宣布，该国总理罗莉日前在他们自己的首都西班牙港接受了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加强针。那么罗莉呢，曾于今年7月和8月接种了中国国药新冠疫苗，就是第一针第二针人打完了，现在打第三针了、 哎、是。 那现在呢，该国新冠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62267例，累计死亡病例1858例，已经有超过62.7万人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该国呢在17号解除疫情下国家紧急状态，届时将会重新开放部分公共场所，放宽防疫措施，酌情增加公共场所的容量上限，以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复苏。 另外，据报道，当地时间15号，韩国观光公社表示，当天迎接按航空旅游气泡安排到访的首批新加坡游客，这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韩国首次接待外国的旅游团。报道指出，如果入境后检测核酸结果为阴性，这批游客就可立刻的免除隔离。其中受观光公社邀请来访的26位旅游业和媒体的工作者会游览首尔、仁川、江原道等等的各大景点，还会与韩国国内的旅游业界的人士来座谈。啊，这是韩国最近人家那边的情况啊。 哎，是的，旅游也开放了啊，但是咱们还是慎重慎重再慎重，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出境。双十一已经过去了，那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大家在大规模的接受快递哈？那今天凌晨呢，中关村街道就接到了海淀疾控中心的通报，科园社区居民一件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发出的快递物件外包装检测出了阳性结果。中关村街道呢立刻启动了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开展了相关人员和环境核酸检测。那目前涉及密接人员和环境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呢，不用太恐慌，只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措施，做好各个环节自我防护，就能够阻断病毒传播的渠道。 嗯， 确实这一段时间我们快件是收的特别的多啊。那我们在收发快递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首先，收发快递的时候要佩戴口罩，尽量减少接触交流，尽量放到一个固定的地点，无接触交接。如果需要当面签收的话呢，最好也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第二，在拆快递的时候呢，尽可能用含氯消毒剂或者医用酒精等等，对于外包装先进行一个消毒啊，也可以戴一次性手套，尽量不要用手直接的去触碰。拆件的时候尽量在户外进行，外包装呢就不要拿到家中了，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那第三点就是，我们处理完包裹了，摘完手套了啊，赶紧洗手啊，尽量不要去触碰口、眼、鼻。喷洒酒精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防止引起火灾。 哎，是。这个我还是很注意的。 哎，是的， 我一般有一些比如包那个鞋盒子那个包装什么的，我就在楼下就已经拿手给摘掉、 哎、 就扔了，直接拿那盒子，然后上楼马上洗手、然后拿酒精喷手或者拿酒精棉等等擦手、 哎、 这个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就好了。刚开始我可能还会觉得哎呀这么麻烦等等的，养成习惯以后你不那么做反而会觉得哎呀好像少做了点什么事儿、是吧？ 我一般都是直接拿到这个垃圾分类的地方，直接全都给拆了，全都给放那儿。人会有回收的嘛，对吧？ 对， 直接放那儿，然后我再把这个拆完的东西带回家。 哎，是。而且呢，中国疾控中心的消毒学首席专家张刘波也是表示啊， 在收运快递过程中被新冠病毒污染，这是有可能的一个情况。另外第二是在收快递的时候快递物品上面的新冠病毒还存活啊，第三就是在接收快递时受到新冠病毒的污染等等啊，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相关的这个风险。 哎，还是提醒大家暂时呢不要从境外或者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网购商品，咱们还是小心为上。 哎，是，这边咱们给各位分享了资讯，继续的聊回今天的话题。北京冬奥会的口号歌一起向未来的 MV 全新上线了，易烊千玺帅气演绎这个 MV， 说说各位觉得帅气的人和事儿吧。哎呦，这个大家都聊了很多啊，包括对于很多运动员啊，冲他说了帅气的，这您说这几位我怎么感觉都跟帅好像相反的， 谁谁谁让我看看， 卡恩 啊 啊， 这是 野兽派的， 丑帅丑帅， 野兽派的，佩佩啊，这是也是野兽派的，齐拉维特稍微好看点儿， 特 维斯， 这几位都叫野兽吧？ 特维斯外号就叫野兽， 就是啊 啊！但是这个冲说觉得他们帅气，可能认为他们在球场上那个动作很霸气 啊 啊！就评价一个人，有时不能光看外表好不好看， 也是也是，就是他的霸气让人觉得他很帅气， 对， 霸帅霸帅， 你看。这边 什么词儿啊？ 是这个估计他爸也挺帅的 啊， 所以 因为爸爸帅，所以他就爸帅爸帅、 啊，遗传下来了，都是野兽派的。 哎， 你看自在猪他说了，他觉得穿上防护服那一刻他是最帅的啊，虽然看不清楚是谁啊，有时候他这个啊，确实做核酸检测工作人员等等的，穿着一身重任在肩的时候。尤其是为了公共安全公共卫生服务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太帅气了，是吧？ 哎，是的啊。还有9290说，哎，如果你们说姚主席帅气，那可能标准就是他的身材高，曾经球打得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啊，符合这个标准的大有人在。哎，那您也给我们说一说符合这个标准的您觉得帅的都有谁。 静好说乔丹呢， 哎呦，是是是， 乔丹长得真还挺帅的， 传奇人物给忘记了， 是， 哎，其实科比的五官也是非常好看的， 没错、 嗯、 他俩的五官啊就是在他们那群人当中应该都算挺帅的了、 嗯、 你看这是眉眼啊等等的眼睛什么比例， 哎， 真是算帅的了， 帅的了。 好像说不太帅的，当然杜兰特其实外号叫小帅， 嗯 啊，但是说长相呢有多帅呢，就球迷都叫小帅杜兰特、 啊， 好像他没有库里长得帅，我觉得 库里也是属于秀气的那种帅。 哎，对， 哎， 所以刚才有朋友说姚明算帅吗？这个帅不帅啊，有时候他有很多的加成。 嗯， 比如说你这个很有文化呀，自然就说哎呀，腹有诗书气自华。 哎，或者你气场强大，赛场上表现出领袖级的风采。 哎、对呀、啊，你看马布里长得帅不帅？有的朋友说长得挺帅的， 帅， 有的说不帅，那秃头是吧？那，这相当于打光了。哎，但是。喜欢的人就说帅呀、啊，你看他 645 三分投的 帅、嗯、 啊，投的多准啊！当年 哎哎哎 啊，你看 永远的儿媳妇说，我觉得王楠也很帅，这个国球赛场上的老前辈 啊，王楠 嗯 是后边的那个张怡宁是吧？ 是 啊，大魔王， 哎，都很帅、啊， 都挺帅气的。 哎、说这些帅吧，主要还是因为人竞技成绩好， 对 对吧？ 就是赛场当中啊，竞技真的讲究是吧？啊，菜是原罪， 嗯， 啊，厉害就是你帅气的根本。 哎，对对对，没错。 你看， 女生宿舍还给我们说，哎，刘德华、刘天王、Andy Lau 很帅呀。 哎，是，都挺帅的。 嗯、 啊，这有个朋友京城八爷，他 P 了一个图， 什么呀？ 啊、把李铁指导这头发给 P 掉了。 哎 啊、P 成了， 看了好几回了。 是，这有点像是谁、啊？ 像那个 哪个演员啊？ 是《少年方世玉》里边 啊，反正都是那波啊啊！我知道， 你知道吗？ 那个反面角色， 反派 是、 嗯、 啊，反正，哎，你要把这李铁指导头发剃成这样了，那李铁指导估计还得吹啊，到时候吹什么？ 吹眉毛 啊，对，反正得吹点什么，人家已经 习惯 成自然了。 嗯， 是，今天聊聊帅气的事儿。刚才有朋友我看提到了说。哎，你俩戴眼镜好像说还也挺帅气的。 哎，是啊、哦， 戴眼镜这个事儿，有人说戴眼镜显得文气，是吧？ 斯文。 对呀、啊，就显得有这书卷气。 嗯， 好像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嗯， 但我摘掉眼镜，其实我能看到，也能看到这个大家说什么啊。但是呢，就为了上节目嘛，必须得精确。 哎呦， 时间点什么的，别把您的这个什么数字给读错了，那不好。 是， 这不是为了帅气啊， 这还是为了这个工作的便利哈。 哎，这晨晨， 晨晨， 你看， 您扎吉 帅， 卡卡都帅， 都帅， 卡卡是挺帅的。 哎， 我后来还看过一个他。不是主持哈，就是以他为主角拍的一段那个旅游的这种纪录片 啊。 哎，他里边就像是一个导游似的，哎，带我们到处转一转。哎，我当时觉得就那个时候他已经退役了哈，觉得好帅啊， 卡卡 他的这个颜值啊、 嗯、 去什么拍个电影电视绰绰有余。 卡卡的气质也很好，属于是什么， 对， 翩翩佳公子， 对，就像这个王子一般的， 是、 嗯 就是这种气质不一样、 哎、对对对，劳尔也很帅，是的是的 啊，劳尔外号不就是什么王子吗、 哎、对对对、 都挺帅的、 嗯、 帅不帅气这个反正跟长相不是百分之百联系的、 嗯、 刚才有朋友提到说这一击塔挺帅的、当年的那个是吧，花蝴蝶般的啊，用脚后跟把球给弹出来那位、 嗯、 是挺帅的。 7250太逗了，他放了一张这个范志毅的照片啊。 哎，是 啊，范志毅也挺帅的。 是范志毅，范大将军敢说实话，有的时候、哎， 是 挺帅气的， 那种帅真。嗯、 对啊，敢对中国足球献言献策。 对，就是其他的咱们不谈哈、啊，就他对于足球这个态度还是挺帅的。 是，敢于掏心掏肺。 啊、对对对。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帅气它可以说是一种形容长相，也可以形容一个人的文采、 嗯 形容一个人才华，同样形容一个人对于工作的认真责任感，包括对于大众的这样的一种责任。刚才我们提到很多职业医生啊，又警察军人等等的包括还有朋友制服控，说有一些制服就会感觉到相当的帅气。 哎，我就是 都有道理。 嗯嗯嗯还有宁波说欧文挺帅的，哟，欧文这名字真好久没有人提到了。确实，他那个帅也是属于那种翩翩俊公子的帅，文质彬彬的帅。 就是、迈克尔·欧文是吧、 啊？ 就是98年世界杯进球那欧文。 对对对对对， 啊、 挺帅的。 那个他同时还有点邻家大男孩的感觉啊。当然，您说这欧文还有个欧文，凯尔·欧文，现在 NBA 的球星 那个欧文打球时还挺帅的，是。 现在呢？ 现在反正就是陷到各种各样的争议当中吧、 哦、 啊，这帅不帅的球场上见吧。 是的是的、圣诞静默你说徐云龙就挺帅气的，我见过他本人啊，还有他在球场上霸气的一挑三啊，还有徐亮也挺帅气的，球技啊和人品都挺帅气的。 哎，是这边有朋友也提到了说有一些职业是不是主持人也挺帅气的，我刚才看有个朋友提到、 是说的咱俩吗？ 是 咱俩吗？ 咱俩反正都是属于是谦虚的范畴之内，咱俩都挺帅气的，是吧、 哎？ 你看这个我们屏幕当中多么高清啊！ 嗯 啊，大家现在点赞怎么样？我看帅气的各位，您的手挺帅气的。 哎呦，谢谢 点赞助力榜， 辛苦各位了 啊！点了一个半点了，现在1908还帅气排第一，11717排第二，9489排第三啊！永远的金银铜牌是这三位， 谢谢。 永远儿媳妇排第四，阿昭排在第五位啊！目前的一个点赞助力榜的情况， 嗯， 你看这边说到帅气，那必须得有谁啊？巴蒂斯图塔，静好说的、 嗯、 太帅了，巴蒂那个小辫啊，尤其他进球之后有一种这个什么摇滚的那种歌星的风范、 嗯、 啊。是有劲儿啊！ 哎，9290也说，还有老几位啊，刘玉栋、王治郅、巴特尔、胡卫东，嗯， 是， 就是老几位的这个男篮帅将。 哎，是，都有各自的帅气的不同的点啊！你看，唯有战斗他说了，王双啊，这个女足也非常帅气、啊。 哎，你说还真别说，这女生帅起来还真没男生什么事儿了。 哎呦， 嗯， 反正这也算夸女生吧。啊，一种英气的美， 对对对， 你得说这很英气。 巾帼不让须眉呀， 是英姿飒爽、 嗯。 他说，男足靠吴磊，女足靠王霜啊。 嗯、 王霜那就是女足当中的战斗机，女足当中的 C 罗呀、啊。 哎， 但是 C 罗反正这个能不能进世界杯，刚才给您介绍了，还两说呢，是吧？ 嗯，哎，这个女生刘洋和男生刘洋，好像心情还不太一样哈。女生在那边呢，起码人打上主力，能够进球，能够为球队建功立业。这咱们这边这男生在留洋的过程当中似乎不太顺利。 嗯，男生就说的就是吴磊呗。EK 说了，你们俩肯定属于帅气型的。 谢谢、 谢谢各位，每天多照照镜子，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帅气。 魔镜魔镜告诉我。 是，尤其啊这个。 哎，我发现了，现在好像说手机的功能多了以后啊，增加了 PS 功能，好多人出门有的我看观察到了，没有以前那么注意了，就是他觉得我拍照片好看就行呗，我出门就不注意了， 我可以 P 一 P 啊，对呀、啊， 修一修， 哎，是这样，尤其戴上口罩了是吧？又看不着了，哎，那都不行。 哎、但你别说， 你还得再精致点儿。 我真觉得戴口罩是件挺好的事儿 啊，相当于啥？ 相当于不用化妆了呀，我戴上口罩就，我要是今天没化妆，状态不好，我干脆不摘口罩呗。 我看你眼线今天化了吗？ 嗯，你看， 好像。好像有里边的内眼线还有点吧， 没有 ， 主要是因为这个戴上眼镜了嘛，就你就算画了眼线，画了眼妆也看不太出来，干脆就算了。 是，这边还有朋友草球争春，他说了罗伯特巴乔帅呆了，你看这巴乔好像也是属于在足球界统一了全球这个审美观的一个人物了，是吧？ 对，一抹绿色说短道速滑还是咱们王蒙最帅哈，他当时闲庭信步背手超越了对方。 哎，就是别人你看周围的其他选手滑的可用劲呢， 哎呦，使劲 甩着手啊，哎呀，咔咔的甩。王蒙呢，就是 王蒙一边哼着叫天青色等烟雨，哎，人就过去了 啊，不怎么甩。王蒙的意思就是我最帅，我怕啥？ 嗯， 我滑冰石，一个手滑都行啊。 所以说啊，你看人家这个帅气从容啊，也是因为他竞技水平之高。 哎，实力使然啊。 对， 包括在武侠小说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啊，你说这个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武侠小说当中描绘的啊，这个动作什么的都没有很费力，一招当中就 KO 掉了其他的挑战者。 哎， 我说怎么这么帅气呀、 就是人家这个实力之高嘛。 啊，对呀、啊，否则没实力，你光在那摆帅也不行，一旦被人揭穿了，这效果是非常的搞笑的，很尴尬的。同样，武侠小说《射雕》里边的。好像是这个裘千仞啊，他哥叫裘千丈， 裘千尺 他妹妹 啊，裘千尺是妹妹。 对，裘千丈呢总愿意模仿他弟，因为他长得一样的 啊，水上漂嘛。 啊，对啊，他但是他不会武功，装那个像说哎我特别帅气什么的，但其实都是骗人的 假把式 被人家揭穿以后了，那就灰头土脸的了、 哎、 是吧？ 是的。哎，你要说这个武侠小说里边是帅气的，我小的时候看这个金庸小说，我就觉得东邪特别帅，要文有文，要武有武， 哎， 就觉得他就是这个完美的男生。 完美，除了脾气有点怪之外，我估计那脾气你受不了。 脾气也不叫怪吧，就是有个性吧。 就是都叫东邪了，小东邪杨过也挺帅， 特别喜欢这个角色 啊，喜欢这种男生帅气那种感觉， 霸道总裁范儿。 哎，关键是这个东邪黄药师啊，他真有才，奇门遁甲无所不精， 什么都会， 而且武侠小说当中自创很多武功啊，弹指神通、玉箫剑法啊，又是什么什么的， 而且这种性格很淡然 啊，对呀、啊，这是。人家有一个岛啊，桃花岛主，你看人家家里产业也不少， 人家家底也厚啊。 哎，是，就是有资本、 对， 也是帅气的一部分啊。 哎，你看0095又给我们说了一个女生女子三人篮球的杨舒雨， 挺帅。 确实，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也是火遍了各头条， 确实长得相当的帅气了。 对，也是这个帅起来没有男生什么事儿了哈。 哎，是，哎，这个眉眼之中啊，真有点像那谁呀、啊。西西，哎呀，有点像。 西西是谁？哪个西西啊？ 就是那个西西啊。 你的西西啊？ 不是西西公主，那西西公主啊。 你的，哎，你的 西 西， 哎， 西 西公主，西西公主，大家看过吗？ 啊，看过，悲剧嘛，我觉得。 啊，但是那个造型挺帅气的，对吧？ 那我很同情她，我觉得她的这后来的生活，就她后来晚年的生活不是很悲惨吗？就永远都穿着黑色 啊。你看， 就是所以吧，这个帅气呢，也不能长久。这是挺让人惆怅的事儿。 是啊，哎，人生当中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遗憾。就像这边客赛前来拜访，他说了：“艾弗森不帅吗？太帅了！艾弗森当年那么小的个子，在 NBA 闯出一片天地，而且这差点得了总冠军呢。 你觉得他算是那种痞帅的人吗？” 算了，相当，我觉得他给一些品牌潮牌代言，绝对是相当厉害了。 有有有 啊，对呀、啊，我说那西西是那个， 啊、 也挺潮那西西呀、 啊， 是吧？ 西西啊， 哎、不是导演高西西，不是那西西、啊。 行了，你说到现在、 啊、 我才明白 啊，明白了，就跟杨舒雨那就有点像的。 Edison 吗？ 啊，对，是。是那个发明电灯那位， 对对对， 是 Edison。当然这边哎，说到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45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帅气的人和事儿。那接下来这位呢，就很帅气。 这一位就是篮球记者当中的颜值担当啊，是我的好朋友宋翔，北京报的宋翔，咱们给请过来吧。宋翔你好。 嗯，康乐好，夏萌好。嗯， 哎呀，宋翔， 不敢当啊！ 不要谦虚，不要谦虚，不要谦虚， 别谦虚。宋翔，你这干活那会儿，我看过你采访是最帅气的时候，很认真的那种状态。说我们记者采访是很认真，而且宋翔呢，一般在这个联赛间歇期啊，有的记者就停了，就不关注了，但是宋翔他会一直关注，所以我们要联系宋翔，得问一问啊，首钢男篮这个第一阶段结束之后了，球队都干嘛呀？包括像林书豪等等，有没有一些最新的信儿啊？宋翔， 嗯，好，据我了解呢，首钢队呢今天呢应该是放假了，因为我们知道首钢队在昨天的时候打完最后一场比赛之后，他们已经从诸暨返回了北京啊，连夜返回了北京。按照球队计划呢，应该是今天开始放假，但是呢，老队员跟年轻队员呢放假天数不一样。老队员呢应该是放假7天，而年轻的队员呢只休息2天。2天之后，这些年轻的球员呢应该是跟预备队去训练。而整个的放假结束之后啊，首钢队会进行第二阶段的备战。那很多的球迷关注书豪的一些情况，那书豪呢只会休息1天，之后呢他就会自己安排自己的训练，并且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每天进行这种针对性的训练。同时呢书豪呢还有计划呢跟这个年轻的球员去打1到2天的这种对抗，因为我们知道书豪呢他整个的身体情况在恢复，同时呢他在之前已经跟北京首钢队呢进行了部分的这种对抗性的训练，但是呢书豪整个身体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恢复，所以呢他要想更好的去准备好第二阶段的比赛，他就要跟时间去赛跑。 还有关于首钢的大外，很多朋友都是特别关心啊，就想让宋翔给我们能不能稍微透露透露，你知道了，比如你不说这个人是谁，大概给我们形容形容也行啊。 反正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这个之前有很多球迷在问我说，北京首钢队的这外援有没有信啊，或者说在一些节目当中有没有可能去透露一些东西。我得到消息呢是这样，就是新的球员跟就是旧的球员呢，北京首钢队都有在接触，并且呢第二外援呢其实也逐渐的有了一些眉目啊，但是呢因为呢还没有最终的去落笔，所以呢很多东西呢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很多球迷也在问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大汉的回归，或者说一些我们之前的一些后卫的外援一些回归。据我了解反正是这样，就是汉密尔顿首钢队一直都没有去放弃，那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来到北京首钢队，或者还没有重返北京首钢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大汉的家人呢不太想让他继续的就是去这个美国以外的联赛去征战，因为呢确实过去的几个赛季汉密尔顿一直在北京效力，聚少离多，而家人呢的意见呢其实呢大汉呢也非常的尊重，而且呢 汉密尔顿是一个很顾家的一个外援，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是一个特别拧巴的事情。就是其实大汉呢也想回归北京首钢队，而北京首钢队也是想续约大汉，但是呢因为其他的一些家庭的因素呢，他现在还没有回归。但是啊，据我了解呢，是北京首钢队一直都没有放弃续约大汉这个事情呢，可能还要等一等。那毕竟呢，我们还有40天的一个空窗期，还有一个更多的时间去准备。我相信啊，到第二阶段开始之前，第二外援的情况呢，会有一些这种比较明确的一些说法跟答案。 另外有朋友也关注中国男篮，马上进行这个集训啊，这个名单等等的。名单看到了，有一些球员没入选，然后有一些入选，好像我看球迷有讨论的，比如说这个新疆队麒麟啊等等的。这一方面，包括首钢队这个小川啊，这个情况怎么回事？想让宋翔给我们解读解读。包括未来的这一段时间，中国男篮这个集训啊，你有什么想要给我们分析的呢？ 对，其实呢，今天中国男篮呢已经开始陆续的报道了。我们看到一些球员，比如说包括申子杰、包括郭艾伦等等，都已经来到宁波北仑去进行国家队的报道。其中呢，申子杰，我觉得可能大家他的一些这个，因为他的报道的时候呢，他是带着一个颈部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装置，一个脖套，大家很关心他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男篮在这次的世界杯预选赛的这个主要对手是日本队，而我们之前也两次跟日本队去交锋过。实际上申子杰当然表现不错，但是呢，申子杰呢在第一阶段的尾声阶段呢，是他的这脖子受伤，跟上海队的比赛当中，他的颈部是受伤了，所以呢，他现在呢带着一个固定的脖套。申子杰也跟我说呢，他说目前的情况并不是很好，他如果摘下这个脖套呢，他仰头或者说这个俯视的话，这个都会有晕眩的感觉，所以他近期的训练呢可能会受到影响。至于说他是不是能够随队出征，这次两次对阵日本的比赛，我们现在不得而知。那你刚才提到，确实有一些球员没有入选，或者有一些球员入选了，引起一些争议。比如说翟小川，翟小川呢没有入选。我们说小川呢，确实这个赛季表现尚可，但是呢，距离他理想的这种水平跟状态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毕竟在之前，也就是新赛季开始之前，翟小川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没有比赛跟这种特别剧烈的一个活动，所以呢，翟小川没有入选，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选择。因为杜峰指导这次选择的16人的名单更加的具有针对性，并且更加的具有对日本的这场比赛更要有这种选择的这种范围。那另外呢，就是麒麟的入选。为什么是麒麟呢？因为我们看到其实麒麟在这个赛季的时候，他整个表现并不是很好，尤其是他的三分球，他的场均的表现是一个呈现下滑的趋势。那为什么这样的球员还能被杜峰指导选入中国男篮名单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上个赛季麒麟为什么能够表现很好，因为身边有周琦、有莫泰、有纳斯这样的强烈的内线的球员，可以给麒麟制造更多的空位的投篮的机会。但是这个赛季因为缺少这种内线的牵制，使得麒麟呢整个的打法需要发生很大的改变，那他的比赛呢确实会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当他来到国家队的这样阵容的配备的时候，他会再次拥有这样的空位投篮的机会。而杜峰指导对于整个的中国男篮的这种球员的选择甄选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在三后位上有一定的投篮的或者比较精准投篮的这种能力。所以呢，麒麟的入选，我觉得其实从这个层面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那其他的球员，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的认可，并没有太多的争议跟一些质疑。 这边还有球迷朋友想让宋翔说说，就是这两天也看到有媒体报道说林书豪之前也是有阑尾炎的情况啊，这个严重吗？这个情况？ 这个应该是在以前了。他呢并不是太严重，而现在呢，其实他的主要的问题还是之前我介绍过的腰伤。林书豪还是在不断的治疗，但是呢，整个的他腰伤的这种恢复情况还是逐渐的向好。应该说这个也是给很多的北京球迷，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吧，因为伴随着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推移以及治疗的一个这种加深，应该说他的腰部会逐渐的变好。 好，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咱们下回继续聊啊，宋翔， 再见，拜拜。 哎呀，大家这边对于帅气啊聊得挺深入啊。 哎，林书豪是挺帅的， 挺帅的，算帅的了。林书豪，对， 其实我觉得咱们首钢整体颜值还是可以的。 秋天它也是有独特的帅气，是吧？ 哎，是的， 算是一种帅气了。 啊 啊， 你别说哈， 张才人啊，秋天啊，长林，等等的吧。反正这个队员，我觉得打篮球啊， 嗯， 不一定说是五官得长得多么的俊俏那种帅气啊，是 你的气场很重要。 哎，气场，另外一个很重要啥？打球打得好， 嗯。 长得不帅也帅， 哎，打球打得好，你即便五官不行，这个靠球技来凑嘛。 对呀、啊，比如说主持节目主持的好了，你长得不帅，那你还是不帅。 别别别，你长得不帅，那你就是丑帅。 啊，丑帅丑帅的是吧？ 但是咱这屋不是啊，咱这屋康乐。 不是，我反正我从来没有被人说过这个丑帅丑帅的。 你是白帅白帅的。 是，谢谢谢谢啊。 又白又 帅白 帅 白帅，啥意思？ 哎， 说我白帅吗？ 不要这样理解，就是又白又帅 啊。是，反正咱们这边看看大家都挺帅气的，点赞。今天点赞助力榜第一1908，第二9489，第三1717，第四永远的儿媳妇儿，第五家里人儿。感谢各位的支持啊！哎，看看， 是的， 还有几分钟，咱们读读各位的留言吧。 哎，是的，对于帅气哈，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理解，但是大家总体的那个共识都是差不多的哈。那你既要颜值，也要人品。另外呢，如果是这个球员的话，这个球品、竞技水平也很重要。基本上咱们都能达成这样的一个统一认知，是吧？ 哎、 嗯， 是，反正这个球员啊，打到最后还是看什么。 球技 竞技， 哎， 竞技成绩，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决定的。 嗯嗯嗯， 你说这我长得好不好看，那没办法啊，对吧？这爹妈给的长相是吧？什么样叫好看，什么叫不好看啊？ 嗯嗯， 竞技场上踢的好不好，踢球能踢进了。说吴磊长得其实也不算说特别特别帅气吧，但是他能进球。我觉得他就是在球场当中的帅气啊。 哎，是的，那也希望他在俱乐部层面上如果心情变好了，那就是就颜值更加分了哈。 对呀、啊、 那这个心情怎么变好呢？那就需要他竞技水平的提升了。 哎、嗯、你看，哎呦，这边大家也提到说，刚才说那个好像首钢队这次没有人入选新一届男篮的这集训队。 嗯 啊、这没事儿， 哎，也挺好的，那咱就踏踏实实准备第二阶段比赛呗。 对啊，而且很多球员都是有伤的， 这不能说明什么。 你像方硕伤刚好，在俱乐部都没有完全恢复呢，不可能入选国家队。 嗯， 再有小川他自己，也有伤嘛，这不腰伤等等的。 嗯， 好好的这个把伤给治好了，多棒啊！ 哎，就是、就是、 休息休息。 草球野争春说，认真工作的人都是最帅的啦。 对呀、啊，啊，认真工作，你的那个气场就会不一样。 哎， 而且会让你周围的同事啊都想说，哎呀，这个人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嗯嗯嗯 啊，我愿意跟他多接触接触。 哎，是，还有朋友说这个潘冬子，就是《红星闪闪》那个主角 啊， 嗯，他后来也有点这个中年发福， 你看， 不过小的时候还是挺帅的。 哎呀，突然想到你说这点，我勾起来了。 嗯， 老版《红楼梦》的贾宝玉的主演者、 嗯、 欧阳奋强老师， 哎、他也是 年轻的扮相那个贾宝玉，多帅气啊、 嗯、 啊！ 后来也。人到中年怎么就不注意点呢？ 对啊，我前两天看了这个老红楼梦的一些纪录片。 嗯 啊，当年这导演找这个谁哪个角色最难找？ 嗯， 贾宝玉最难找。 是呀，想找个像他这样的男生还真挺难的， 尤其跟书里边写的这么的匹配，太难找了。 哎 啊，都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那 导演说了， 嗯， 其实我们这剧组是天上掉下一宝哥 哥 呀， 宝 哥 哥是，所以那个时候是有个、哎、片场有一个职务叫选角导演， 哎 哎，这挺难的， 是， 嗯 啊，反正最近我也是经常回看一些经典的老电视剧什么的， 嗯 啊，别说拍摄的可能这个技术手段不如现在的，但是一些选角， 哎， 挺帅气 的，是 的， 而且内容有些还真的是特别扎实，经得起推敲的、啊、 哎，没错，这个就是跟我们做人是一样的、嗯、不能只图表面的帅气，咱们得腹有诗书气自华，有内在的实力支撑才是真正的帅气呀、啊、 这句话说得好，内在美才是真的美哟。 哎，这也是我们金戈铁马节目一直追求的、 嗯、 好的，今天节目是由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呀， 明天接着聊，也祝愿大家永远帅气下去吧。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